中啊，这个意向，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从此生死流转，无有出期了。我们想想，广大无边的妙心，作用啊，完全失掉了。实在讲，失掉这是一个勉强说的话，是迷失了。真心的体相作用，自己全然不知道。说的就是妄心的作用也不小，他也迷失掉了。他是执着那一部分的，这个高雄那边的道场啊，环境虽然不甚理想，可是相当稀有。每一次讲经，他们那边没有做宣传工作，听经的人大概都在300人左右。这样场合在今天整个地球上，除了台中慈光图书馆之外，我们没有看到第二个道场有这么多人在听经。所以我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保全，这个是稀有之事。我们过去大专讲座的时候，诸位同修大概还能够记得，道安法师在世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办大专讲座，那个盛况也是稀有的，差不多每一次听经也有300-400人，不亚于台中，也不亚于高雄。很可惜的是佛教会停办，那么这样的道场可都说象征着我们本身同胞有福，佛法所在之处啊，是我们大家有福啊。尤其是讲大经，今天走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讲大部经啊，没有人听啊。印海法师算很不错的，相当用功，印圣门下的高足啊，过去做过会议讲堂的主持，他到美国去弘法，回来时候告诉我，在美国讲了1年经，一年一共用多少时间呢？20个钟点，一年怎么用20个钟点呢？他一个星期讲一次，一次只讲半点钟，因为他半点钟实际上一个半钟点，他要翻半个钟点的广东话，还要翻半个钟点的英语，所以两个翻译， 一个半钟点只能讲半个钟点，一个星期讲一次，一年讲四十个星期，除了假日人家不来了，四十个星期算算的时候，岂不是20个钟点？听众多少人呢？10来个人，最多的少的时候7、8个人。他给我一说美国再来请我，我不去了。为什么不去呢？我们一个星期就不止20个钟点了。我们要到美国去弘法的时候，给杜师傅得不偿失啊。那个地方在佛法里面叫做边地，没有福报的地方。有福报的人决定不到那里去。这是说明啊，对于弘法道场我们一定要重视，要珍惜，晓得不容易遇到啊。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发挥，大家共同在一块来研究大乘教理，但能够保证10年20年之后我们还有这个道场吗？不能保证的。我们还能看看经典，还能在这里讨论讨论佛法，那唯一的办法只有到他方世界有佛法的地方才有机会呀。诸位要明了这个道理，我们同胞们一定要上下一心，要团结了啊。在这个小三灾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地区啊才能保全。我们还有学佛的机会，这一层是学佛同修必须要提高警觉的。那么我说这些话呢，就是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台湾佛法在全世界来说鼎盛的呀。不要我们在台湾看到处处不满意呀。我们这个讲堂啊，还有这几十个人坐在这听经，在外国到哪个小学？我还听说，美国的这个基督教堂啊，现在也没人做礼拜了，所以现在很多教堂啊，都卖给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当然有钱了，发了财啊。买他教堂来个来这个做生意啊，开馆子啊。我们很多法师到外国去，到美国去都是买他们的教堂啊，来改做佛庙啊。美国人不再做礼拜啊，做礼拜的是什么人？还有一些中国人东方人啊，2个3个年岁都很大，所以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外面有救护车在那个门口，怕一下昏倒的时候马上急救送医院。这是美国回来的时候告诉我的那一边的基督教的情形，而我们台湾还有许多迷信基督教。台湾确实不错，对哪个宗教都很热心啊，可是在外国的时候 所有宗教都逐渐破产了。啊，台湾佛教很深，台湾基督教也是全世界第一兴盛的国家了。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情形。啊，我们要爱护道场。要认真地修学，要晓得这个局势危险艰难，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要把持到，不可以再放逸，要努力精进，戒心并重，本来是高虚空乘法界，但那个妄心啊，也与法界一样大啊！为什么呢？华严经说得很好啊，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心造万法，总不能造到心外面去了，没有那个道理啊。所以虚空法界都在一心之中，心怎么造的？心一迷变为阿赖耶，阿赖耶在变万法了。娑婆世界是我们阿赖耶变现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整个华藏世界，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的刹土，全是阿赖耶变现之物，为识所现呐。真心妄心都是很大很大，可是我们不晓得，反而以为什么呢？万法在心外，而心啊在一身之中。这真是大大的颠倒啊。下面这是世尊指示我们呢认识真实的四相，不知色身，外极山河，虚空大地，显示妙明真心中无啊。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气质为人一佛母体，目为全朝，穷尽银波。那么这是前面两这个两句是说一迷之后就迷失了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四离的真实相。也正是前面佛所讲的任务中迷呀、啊，我们确确实实任务中迷呀、啊。为什么说任务中迷呢？务是讲我们六根根性，六根根性不迷呀、啊，从来没迷过。我们用不用它？一天到晚用它，用而不知道，六识当了家。 六十就是乌冬之谜。诸佛菩萨不迷，乌冬悟，所以叫正遍知。凡夫不迷真相，任乌冬迷，称之为性颠倒啊。凡是不明真相，这一句说的是事实真相。我们的色身以及山河大地乃至于虚空，都是自己真心当中变现之物。说真心变的可以，说为实变的也可以。说真心变的从第一义说，说为实变的从第二义说，都行，都没错。我们不能肯定的接受这个道理，不能真正见到这个事实，这就是都叫做迷信。佛讲的没错，我们相信啊，楞严经背得熟熟的，人家一问也能答得出来。如果来考卷的话，也可以考个一百分，虽然考了一百分呢，还是迷惑颠倒。为什么呢？事实真相没有见到。怎样见到呢？要在日常生活上要下功夫。那个功夫怎么个做法呢？功夫是要觉了，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念觉，正觉、正知、正行、正见，就是佛菩萨。迷了就是凡夫。迷了是什么呢？不觉，不觉就叫做迷啊。不知道自己身心是什么，也不晓得山河大地是什么，这就是迷啊。从迷到悟，立根的人来得快，断根的人来得慢。可是开悟的因缘，首先是要明理，理明了之后，要在四相上去清正，就在一切万象当中把这个道理证实，这个时候才叫真性啊，才不是迷信。理论懂了，别事实上这个境界相不能相应，不能证明，这个性还是强性，不是真性。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没有生死，这法明白你确确实实这个生死是不相应行法，我们用功夫确实正当，确确实实正当的时候没有生死。我正当了我没有生死，我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没有生死，如果我今天我了生死了，你的生死还没有了，这就是说我决定了了生死。我没有生死我知道，你没有生死你不晓得，你还在你认为你有生死，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你要不用功，你怎么能正德呢？你正德了才自在啊，才圆融啊。正德之后条条路都是活着，没有正德的时候条条路都是死的，都是有障碍的呀。正悟之后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呀。求证才是真正用功的途径啊，并不是说我研究经一辈子就研究，啊，来生再研究，那有什么用处啊？啊，南部有很多这个学佛的人就是如此，抱着一个什么观念呢？留级的观念。我举个比喻说，书念得很好，念一年级，年年念一，都拿一百分。可是总希望你这个小孩子是念到胡子白了一百岁了还小学一年级，没出息啊。为什么不升二年级升三年级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种心呢，有这个观念呢。我今年念的不行，一定要去通达，明年我就证悟这个境界。这才是佛的好学生啊，才能毕得了业啊。刚才跟诸位说了，悟了之后经都是活的，骨子也是活的。你看一切万法统统是活的，不但有情是活的，无情也是活的，妙不可言呐！下面这个比喻很容易懂啊，就是把整个大海啊忘掉了，只取大海里面的一滴水，一个水泡啊，误认这个水泡就是大海。这个比喻正是和前面我们在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的见相两分取它一分，等于说一个大海取它一个水泡泡，一位是自身相自心相，不为全朝啊，全朝就整个大海，一位这个自己就是自己的真心了，一位现在这个身就是自己身了，而不晓得自己的身心都是净虚空变化界，不但法身如此啊，报身应化身都是如此啊。经里面所说众生迷惑颠倒啊，或者是迷中被人迷上加迷，都是指的这个事情。脱人了是一层迷惑，错里头又错，那不止错两层啊！我们不晓得错了千千万万层啊，所以现在不容易透出来呀、啊。但是只要诸位能提得起警觉，能够常常提起，念念提起。花上三五年的时间还是有一条活路。那么我们道场这个讲座 总是给诸位做最好的尊上人。帮助诸位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好，今天就讲到此地。